今日第一堂咧系实习堂，我哋学习隐身方法。首先学习树木隐术，你哋参考课本，尽快将自己隐藏起嚟。开始啦，去啦！啱啦，好似而家咁匿埋喺树木丛林嘅隐术咧，就叫做树木隐术嚟啦。 就照会好啦。 好啊，边有人一边匿埋一边煨番薯食噶？你正经啲好唔好啊？ 好明啊！ 跟住咧就学习水中隐术啦。好似我咁样隐藏自己，匿埋喺水里面嘅隐术叫做水中隐术啦。 系咪净系潜喺水底度就得噶啦？ 啊，奇啦！其他嗰啲学生去晒边度？喂，你哋做乜嘢啊？咩啊？喺冲凉宫里面啊，点可以学到隐术喎？好啦，跟住咧就系教你哋观音隐术，大家要留心睇住我点做。 系。 好似我而家咁伏喺墙壁之类嘅地方，然后忍住道气，咁样咧就系叫做观音隐术啦。点解一啲反应都冇嘅？ 跟住又点啊？ 你问埋啲功能嘅问题，点答你啊？ 耕田老师啊，无谓嘥时间啊，教个第二样嘢把啦。 啊，系啊，系啊，冇错，一于系咁。 跟住你会教啲乜嘢啊？ 跟住咧，实习过往学过嘅嘢啦。 实习啊？ 冇错啊。喂、啊，我喺后山嗰度等你哋。 啊，老师去咗边度咧？ 老师就系觉得好绝望，翻咗乡下耕田都未顶啊！ 有咁嘅可能嘅， 我谂未必系翻乡下啦，可能冬眠啊！ 你话系红人咩？ 唔系啊，系田鸡啊！ 跟住咧就系你哋练习一下伪装嘅技巧啦。 系咪话伪装嘅技巧啊？ 即系等于化妆术。在我数到100下之前啊，你哋要设法咧伪装收起自己，唔好俾我发觉到啊！开始啦，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就唔好玩嘅， 九十八、九十九、一百，好啦，我而家嚟啦。新丁啊，你冇将身体藏好，露咗一大橛出嚟噃。 阿老师啊，我出唔到嚟呀。 八蛋，嘿呀，正一系蠢材啊，个炉识得执钱嘅咩？而家剩翻乱太郎咋。啊，又伪装得几好噃、啊，不过我已经知道你匿喺嗰度嚟啦。 点解老师会睇得穿嘅？ 因为我见到有个乜头喺嗰度啊！ 系啊，真失败！哎呀，我咩都睇唔到啊！ 好啦，大家休息一阵间啊！ 睇嚟山田老师咧，可能系一个好出色嘅忍者都未定喎。 系啊，我都希望可以好似佢咁叻就好啦。 我都系啦。 嗯，做乜嘢啊？有咩事啊？ 啊，有人匿埋咗喺棵树嗰度啊！哎呀，真系吧？ 喂，匿埋喺棵树度嘅人啊， 你出嚟呀、啊！喂，你想匿到几时啊？ 你出嚟啊！ 喂，你快啲出嚟啦！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啊！ 出嚟啊！出嚟啊！ 出嚟！ 掟死你！你出唔出嚟啊？ 哎呀，你太过分啦！ 系啊，系忍者嚟啊！ 你点解会知道我会匿埋喺棵树嗰度噶？ 因为啊，发布唔同色咯。 哎呀，真系失败啊！ 系啦，叔叔怪你唔似系我哋学校嘅老师、啊，你喺呢度做乜嘢啊？ 讲出嚟吓亲你哋啊！ 喂， 叔叔啊，而家喺度揾紧一封重要嘅密函。 咩叫做密函啊？ 哎呀， 系咁样写法噶。 所谓密函，系我家主公交俾我哋嘅重要信件。将嗰封信交到收信人手上是我的使命，如果我遗失了主公这封密函，我会受到严重的处罚的。 那那封密函是不是被敌人抢走了？ 其实呢，我多数在途中遗失了。 走吧，就来日落了， 起程了。 你哋咁冧冧沉沉做乜嘢啊？ 系啊，咁你跌咗喺边啊？ 我个任务系将密函由面包城拎去牛油城嗰度嘅，我行下咁。 阿爸爸等阵先啊吓，你由面包城出发嘅？ 冇错。 叔叔啊，咁你面包城嘅忍者嚟咯？ 讲得啱。 啊，奇怪啦，由面包城出发去牛油城嘅话咧，唔应该经呢度噶。 冇错啦，你嘅方向完全都唔啱嘅。 其实我系撞失咗路啊。系啦，我睇你哋似乎系忍蛋咁样啊，只不过咧， 我系忍蛋你啊， 我都系忍蛋啊， 我都系啊， 我哋全部都系忍蛋嘅新生啊！ 你到底系咪想我哋帮你啊？ 喂，小丸啊，唔好理佢咁多啦。 哎呀，我想同你哋商量嘅，唔知可唔可以帮我揾翻封密函咧吓？ 喂，点啊？ 佢唔似系一流嘅忍者嚟嘅喎。 我都话系啊。 哎呀，又迟你又居然咁老棍咁批评我系嘛？我唔开心啊。 好啦，我哋帮你揾啦。 吓、啊，哎呀，真系多谢晒你哋啊！不愧系就读名校嘅学生、啊。好啦，大杨叔叔结婚生到仔女咧，就会俾佢哋读忍术学校嘅。 系呢啲到时先算啦、啊。你封密函喺边度唔见噶？ 呢个系关键。 由起点开始，你细心咁谂下。 我首先离开咗面包城，嗰度有一条河。嘿，哎呀，我要跌落啦！ 我知道啦，一定系跌咗落河里边咧。 错啦。翻上岸我仲见到嘅，跟住我就想越过高山。 啊，乜你咁叻噶？ 不过，哎呀！当时个封密函咧，仲喺我身上嘅，犀利啊你！ 我哋留喺呢度赚晒时间嘅啫，我一早都咁讲噶啦， 快啲走人吧啦！ 你哋唔好咁大声倾密计好唔好啊？ 咁啊，你跟住去咗边度啊？ 跟住咧，我因为口渴去咗间茶楼嗰度饮茶，食咗啲点心。跟住冇几耐，我觉得肚痛，跟住去咗茅厕。后来发觉冇咗封密函啊！ 哦，嗰间茶寮有啲古怪啊， 一定系落咗毒喺食物里边啊！ 哎呀，好恶啊！嗰个茶寮嘅老板实在太过分啦！ 哎呀，咪住先啊吓！你喺嗰间茶寮度食过啲乜嘢啊？ 食咗几笼虾饺烧卖啦，两笼啊叉烧包，啊两个莲蓉包啊，啊鸡杂啊， 中毒啊， 牛 肉啊， 仲有几啲蛋糕啊！ 之后你去咗厕所啊？ 冇错， 厕所嗰度有冇厕纸啊？ 咁就冇喎。 系咁咩？你用啲咩嚟到清洁啊？ 我自己有带到纸噶嘛？哎呀，弊啦！系啦，阿公公密函今次冇啦，点算好啦？我唔想俾主公处罚啦，走啦！ 我哋翻去啦。 好啊， 我唔想第日成为一个咁样嘅忍者啊。 系啊，太阳已经落晒山啦，翻到去就俾老师闹爹。 话遇咗一个咁样嘅忍者，老师都唔会信啦。 唉， 校长嘅老师。 我话就又要上土井老师嘅堂啦，日日都要学习忍术，谂起都觉得闷啊！ 都冇法子噶啦，呢间学校系教忍术噶嘛。 我知不过啊，谂起上堂，我当堂就咩食肉都冇晒啦。系咪？ 你哋咪俾我睇到食剩晒啲饭餸啊！ 佢系忍术学校女强人， 系堂嘅靓姑啊！ 好啦，我哋而家开始上晏昼嘅堂。各位忍蛋啊，你哋知唔知呢啲系咩嚟噶？吓， 唔知道啊！ 呢啲咧叫白雷炮，只要咧喺药引度点着火，就会连续发出巨响啦。当敌人被这些响声吸引住的时候，就会找机会逃走。 哇， 新丁啊，就由你来点着这个白雷炮啦，好不好？ Yes sir。 小心点啊，大家散开。 哎呀，哎呀，新丁啊，白雷炮黐住你只脚啊。 哎呀，新丁啊，你不要过来啊，你走开。 做咩爆咗噶啦咩啊？ 仲未爆啊！ 哎呀！各位同学啊，跟住教你哋嘅咧就系救命钉。俾敌人追踪嗰阵咧，将救命钉撒落地下，俾敌人踩，然后咧就揾机会逃走。呢一样武器呢就係、是、啦。神丁。 啊，打我嚟。 啊，都係唔好啦。神丁啊，你正话先至做过啊。好啦，小丸啊，今次俾你试下啦。 係。 小丸啊，当你而家俾啲人追緊，形势非常之危急啊，知唔知道啊？ 知啊，形势非常之危急啊。 好啦，小丸啊，杀救命钉啊。 係。死啦。 哎呀。乜都冇嘅，个命钉喺边呀？ 哎呀，喺度啊！哎呀，痛死我啦，痛死我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啊，跟住要教你哋嘅咧，叫做啊重修盾，即系话你用到蛇虫鼠蚁嚟做忍术。 哎呀， 所谓重修盾咧，就系将啲敌人害怕嘅蛇虫鼠蚁抛向对方，然后趁机会逃走。咁样就叫做重修盾啦。嗯， 老师啊， 使疾啦，曱甴啦， 老师啊，呢啲都得㗎嗬？ 哎呀， 今日上堂啊到此为止啦。 哎呀， 土井老师啊，头先嗰啲系咩声嚟㗎？ 正话嗰啲声呢系高级班嗰班学生喺度练习緊地龙炮。 哦，地龙炮啊， 即系相等于地雷啊！ 诶，地雷， 呢一啲咧就系地龙炮啦，将佢埋喺地下，一有敌人踩到佢咧，就会爆炸噶啦。 哈，几得意， 好想玩下。 新生嘅忍蛋咧，仲未玩得呢一样嘢住，不过咧睇下咧都无妨嘅。 哎呀！ 喂喂，翻嚟喂，等阵啊！等阵啊！我听飞机啦，唔系嗰边啊！ 啊，土井老师啊！ 啊，高班班主任山川老师系你啊！ 哦，头先啱啱走过嗰三个细路系你嘅学生嚟嘅咩吓？ 啊，系佢哋三个。 哦，佢哋三个咧非常之勇敢啊！ 咦， 你睇下 啊！ 喺布满地龙炮嘅阵地，仍然好镇定喎。 系乜嘢声啊？吓， 系凄惨嘅尖叫声啊！ 准咗。 翻嚟啊！嗰度系埋咗好多地龙爆噶。 啊，喂，联太郎啊，老师好似喺度嗌紧我哋咁啊， 系咩？ 蠢材啊，冇饱啊，翻嚟啊！ 喂，土井老师，做乜嘢啊？ 你哋啊，听住我讲，你哋跑紧嗰度咧，埋咗好多地龙爆噶。 哎、 真的啊，唔好喐啊！ 哎呀！ 你哋一坐脚踩到地龙炮咧，就会发生大爆炸噶啦！ 喺呢度啊，有地雷啊！地啦地啦地啦！ 哎呀，我冇眼睇啊！你哋镇定啲，镇定啲，唔使惊噶，睇清楚先至好行啊！听住啊，踩过嘅地方即刻表示安全，跟住地下个脚印翻翻嚟咁咪得咯，蠢材！ 啊！喂，易做啊，熟龟只脚噶， 唔得啊，呢只系我嘅脚印嚟噶。 边个只脚印都好啦，仲争乜鬼嘢？激死人啊！ 哎呀，新兵，哎呀，你冇事啊嘛， 冇事，定啲嚟啊！ 哎呀， 跌低啦，地梗啦， 冇啦！ 土井老师啊，振作啲， 几乎减到下个啊！ 哎呀！哎呀，冇事啦！ 哎呀！ 翻嚟啦！ 系啊， 你哋平安无事，咁就安乐咯。 大步揽过啊！ 哎呀！踢你！ 哎呀，地震啦！ 哎呀，冇错啦！ 当本校长突然间谂到一个好主意，就系要大家喺祠堂嗰度玩混律泳啊！ 冇讲笑啦，啲水好冻。真系好冻啊！ 冇事噶， 我睇都几难。 你哋几个啊，喺度暗暗沉沉讲乜嘢啊？落去啦！ 佢哋真系叻啦！ 落去啊！好啦，而家可以开始揾律泳啦，开始。 啲后生仔要锻炼下身子先得嘅， 即系一蠢材。你咪系走啊！哎呀呀呀！ 睇下，江本校长俾嘻嘻追到有气冇定头啊！ 啊，我一啲都唔会可怜鬼糟啊！ 唉，我好耐都冇走过咁远路啦。哎，系啦，一而咁。 就系咁啦，为咗遵照校长嘅指示咧，我哋而家就跑50公里路啦、啊！ 再有新的主意呢，我哋几难支持下去啊，实死无生噶啦。 好啦，等我想办法啦。 唔知道江本校长今次又有咩新的主意， 一定要小心防范先得噶。 喺书房。 啊！你哋睇下，再咁样搞落去。肯定会系咁噶。 校长最新的指示呢，就是要大家一起做柔软体操，直至到断骨为止。柔软体操开始啦！ 我冇讲笑啦， 咁样落去点得噶？ 我哋一定要先拿手为强先得啦。 冇错啦，冇错。 去啦， 校长，校长， 系你哋嚟得真系合时啦，啱晒啦，我啱谂到一个新嘅教。 校长啊，祝你生日快乐！ 乜今日我生日嚟咩？啊？哎，算啦算啦， 公馆校长，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啊，岁岁有今朝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公馆校长啊，请你接受我哋嘅礼物啦！ 哎呀，真系可以！ 校长生日快乐！ 得咗啦，咁样就可以防止校长再谂新嘅训练方法啦，系咪？ 咁就好啦。 哎，我谂到个新嘅训练方法啦！ 就系咁啦，校长见你哋为佢庆祝生日，非常之开心啊！认为锻炼你哋确有成效，叫你哋继续搬大石锻炼腰脚力啊！ 哎呀， 喂，乱太郎，你快啲谂下办法啦！ 系冇啦，乜嘢办法都谂唔到啊！ 各位加油啦，我会继续谂多啲新构思嘅。 咁难瞓，唔知醒都有嘅， 我哋不如叫醒佢啦。 陈定，起身啊，够钟起身啊！ 喂，新丁啊，你最中意食嘅火腿蛋早餐就嚟卖晒啦！ 冇事啊嘛， 系啊，做乜你两个仲唔换校服翻学嘅？ 哎呀，佢唔知咁 喎。喂，新丁啊，今日系 喂，新丁， 土井老师做咩啊？ 你屋企咧派咗人嚟接你啊？ 吓？土井老师啊，你话俾我知啦，点解屋企会派人嚟接我翻去嘅？ 新丁。你点搞噶？两只脚黐埋一个裤筒都得嘅， 系吧？ 喂，新丁啊，你知道点解你啲屋企人嚟接你未啊？ 唔知啊。 系咁噶，今日起系黄金周啊。 吓、 啊？ 喺呢段时间之内咧，学校嘅所有学生都可以翻自己屋企度度假噶。 耶、yeah! ！ 女人班嘅学生仲好啦，佢哋全部去晒佢哋班主任间别墅度，打算度假松弛一下咁啊。 新丁啊，你屋企嚟接你都咁大阵仗喎、 啊！唉，有钱人家嘅气派始终都系唔同啲。 系啦， 搵牛嚟拉车都有。 好啦，暖太罗、小月，放完假之后我哋再喺度见面啦。 再见啦、 啊，我哋再见啦、啊。 暖太郎啊，你都翻屋企噶？ 系、哎、呀， 因为我系无家可归，所以会去老师屋企啊。 真噶？ 我唔睇住佢嘅话咧，我怕佢有次去搵啲古怪嘅兼职做啊。 哎呀，老师啊，我几时有去做兼职啊？ 半夜你偷偷走出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帮捉曱甴，同人送外卖，甚至有试过去掘幽人，连帮人凑 B B 都做埋，有照顾醉酒佬。 铺长老师，你点知道噶？ 你仲要执木头、执钉、执铁罐啦、 啊！睇嚟佢有排数啊，我都系走人把啦。 小远啊，我哋都系扯把啦。小远呢？哎呀！ 搵到份兼职啊！我而家派报纸啊！ 喺假期之中啊，为咗令啲学生可以喺屋企做功课，我特登印咗大批习作噶啦，真系激气啊！一个学生都冇嚟啊，真系激死我，激死我！ 嗱，饮得噶啦。 唔错， 有雨埋啦，有仙雨埋啦，唉，得闲就真系好，唉，放下假几好啊， 校长啊，你仲咁得闲同嘻嘻喺度叹下午茶啊？山田老师啊，俾啲人打出卖咗，所以受到好大打击噶。 我系杨咩啊？ 山田老师啊，系如果你想食晒啲杂作咧，加啲盐落去会好味。 山田老师啊！你使乜咁激气？你可以当系去旅行咁，将啲习作逐家咁派俾啲学生噶。 啊！将啲习作逐家派俾啲学生。 联太郎啊，起身啦！喂，联太郎啊，做咩咁难瞓噶？联太郎。乱太郎啊！乱太郎，起身啦、啊！ 啊！嗯，早晨啊，娘亲啊！ 而家仲叫早晨？你啊，知唔知而家几点钟啊？嗯， 系凌晨三时二十分啊！ 啊啊三时二十分凌晨啊， 系啊， 哎呀，咁样仲笨咩？ 娘亲啊，阿爹佢咧， 佢练紧忍术啊。 你话佢练紧忍术啊？佢份人我最清楚噶。都话咗佢屋梁上面瞓紧觉噶咧。 哎呀，我唔该咁快直播。太郎啊，喺忍术学校乖唔乖 啊？啊，好乖啊，啊，几好啊！ 啊，几好啊！有冇识到啲新嘅朋友仔咁啊？ 有啊，有 阿伯啊！你想做体操做到几时啊？好得闲咩？有大把嘢做啊，斩柴啦、打水啦、洗衫啦，仲有煮饭啦、打扫啦，你仲唔快啲去啊？就唔做唔完噶啦！ 得啦，我知 啊。阿爹啊，乜你要做埋啲咁样嘅嘢噶？ 嘿，乱太郎啊，我哋世世代代咧都系穷忍者嚟噶嘛，既然系穷等人家咧，咁啊要识斩柴、煮饭、洗衫呢啲嘢嘅，如果唔识做家务，咁咪唔掂噶啦，知嘛？ 阿爹啊，我会俾心机噶啦，等阵我学有所成咧，令我哋屋企可以脱离贫穷嘅行列啊！ 就系为咗咁样，我先至要你入去忍术学校嗰度读书啊嘛。 啦啦啦啦啦啦 啦！嗯，哦，嘿，乱太郎， 可疑啊，此人非常之可疑嘛。嘿，住先啦，枕头啊，百科全书啊，字典啊，新屋旧屋啊，咸鱼啊，华妹啊，一切健康器材啊，自动洗衣机啊，英汉字典啊，减肥用具，健康饮品啊，超声波防虫热鼠器，紫外光杀蚊器，家私用具，台台凳凳，总言之，一切冇帮衬，乜嘢都唔系。 你呢度咁穷啊，咩人嚟推销嘢喎？ 哎呀，我穷。 阿爹啊，佢系学校嘅山田老师嚟噶。 哦，哦，老婆啊，斟茶俾老师啊。乜你逐家逐户派杂作噶？ 就系咁咯。 总之系辛苦晒你啦。 嗯，老师呀、啊，你鼓励呀。 做乜嘢啊？ 老师呀、啊，相信你都知道我几好穷噶啦。 嗯，嗯，嗯。 由于我哋屋企咁穷啦，所以虽然系放假，亦都冇可能周围咁去玩噶。我咧一早起身要斩柴啦，斩完柴之后咧要去打水、啊，已经够辛苦噶啦，跟住仲要煮饭啦、洗衫啦，而且仲要打扫到屋企干干净净添啊！咁你话啦，我仲边有时间做你派嘅杂作啊，老师？ 我做人点解会乜都唔知噶？我生活啲咁凄凉，我都完全唔了解嘅。我真系。我真系愧为人士啊！我太失败啊！你太浪， 老师呀、啊，你咁明白啦？ 我仲想话俾啲功课等你放假嚟做，我咁做真系傻啦！ 讲得啱啊！ 好啦，咁样我走啦。 好行噶，唔送咯、啊。老师呀、啊，你准备俾我嘅家课咧，你将佢俾埋小鱼或者新丁啦、啊。 系，我知道。 山田老师呀、啊，系咁啊，你保重啦。 练太郎，再见啦！你要孝顺父母啊。练太郎，你记得得闲温下书。 山田老师，再见啦。哎呀，咁难得有假放、啊，叫我得闲温习下功课喎、啊，讲笑咩？几大玩翻旧本啊？点解喺屋企做功课喎、啊？哎呀，而家慢慢玩啊！阿爹，梁真， 既然啊，你屋企穷得咁艰困，咁放假就冇可能玩噶啦。 一早起身咧，就要去斩柴， 然后去打水啊。 打完水就煮饭， 洗衫，然后打扫屋企。 你仲唔快啲去做？ 山田老师啊，我决定做你嘅功课啦！ 新丁俾人怀疑， 山田老师。 哦、 老师啊，等埋我啊！ 乱太郎啊， 山田老师啊，我想同埋你一齐派啲功课俾同学噶。 啊，不过啊，咁样好啦。 哎，老师啊，睇嚟再过多两座山咧，就可以去负责照顾小院嘅土井老师屋企啦。 系啊。 哎呀，我已经过咗两座山啦！哎，山田老师啊，我哋好似过咗龙啦，系咪啊？啊，冇气啦！ 喂，乱太郎啊！振作啲啦，你咁冇用㗎。 啊，老师呀、啊、你肚唔肚饿啊？ 嗯，烧麦鱼丸。 多谢老师。係唔該两串麦鱼丸啦、 啊。好啊， 我小丸啊。 乱太郎。 小丸。 山田老师、啊。 我已经同你讲过㗎啦、啊、叫你假期嘅时候千祈唔好做兼职㗎嘛。土井老师又话做你嘅监护人嘅。究竟佢而家去咗边度啊？ 兔仔老师咪喺嗰边咯。 啊！ 乖啊乖啊！乖啊 哎呀，个个凑紧 B B， 俾只野猪拉住走嘅就兔仔老师啊！ 真系幼稚嚟呀、啊！引述学校嘅老师，居然要做埋啲咁样嘅嘢，佢真系唔知丑，我冇眼睇。 老师，山田老师， 做乜嘢啊？吓、啊！ 系咁嘅，其实土井老师而家所做嘅嘢，全部都系我嘅兼职嘅。 咩咩话？ 因为开档卖墨鱼丸系比较好运啲啊嘛， 所以呢啲咁嘅工作你就推晒俾土井老师呀、 啊。臭仔同埋大野猪呢啲咁简单嘅工作，佢都做唔嚟。 老师啊！嗰只野猪叫火箭一号，一日可以跑120公里噶。 吓、啊，跑120公里呀、啊？咁样你不如即刻去参加奥运， 留翻你去啦。 系啦，山田老师啊，你点解会嚟呢度嘅？ 因为你哋唔记得咗攞功课咯，所以我专登啊将功课逐个派俾你 哋。 赵远啊，我一早预备咗一大沓功课俾你哋做噶啦。啊， 拜拜， 赵远啊，翻嚟啊！ 山田老 师啊！喂，乱大龙， 小月啊，快走啊！小月，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哎哎哎！ 新丁啊，咪再大力喐啊，树枝会断噶、啊。啊！忍者个长裤打开就等于一块布噶啦。系啦，乱太郎、小远，快啲叫山田老师嚟帮手啦！ 哎呀，真系失礼死人！ 啊，快啲救我！ 好啦， 买 啊！我今日着嘅只系普通裤嚟噶咋？ 喂，新丁， 你点样啊？ 点解你会绑喺树上边噶？ 我爹哋知我偷嘢，所以绑我喺度啦。呢度系我屋企啦。 哇，好大啊！新丁啊，你屋企咁有钱，点解你仲要做忍者啊？ 冇错啦，乜有钱就唔做得忍者噶咩？ 咁又唔系话唔得嘅，啲垃圾执唔到嘛？系啊！ 啊！小远同乱太郎， 乱太郎，小远啊，你哋嘅心情咧，我都好明白，但系都唔好咁样话新丁啊嘛。 幸会，我就系新丁嘅爸爸嚟， 请恕我唔客气啦。听讲你好似系怀疑自己个仔偷钱， 详细情形系点咧？ 件事咧就系发生喺琴晚半夜。 我边个啊？神丁，诶、哎，嗰条锁匙咧系开柜攞钱噶，你做咩啊？神丁， 点会啊？ 佢冇理由会做啲咁嘅嘢啩？ 唉，就系咧，因为佢做咗阿基无理由做嘅嘢，我先至咁嬲啊嘛！去边啊？ 呀，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噶。 仲讲大话？ 哎，唔好怒气，唔好怒气，请你等一阵。 老师啊，你唔好阻住我啦！ 你听我讲啦，我认为开柜桶攞钱嗰条锁匙唔系新丁偷嘅，因为我知道新丁目前仲未有咁高嘅本领噶。 我哋仲未教佢入屋偷嘢嘅技术噶。 哦，咁啊，阿琴晚见嗰个究竟系边个嚟？ 我相信呢多数系变身术。 变身术啦、啊、乱太郎啊你咁都唔知啊即系写返封信俾人哋啊明明啊。 蠢材啊咁样叫做回信啊嘛。 系咁啊嗰啲竹架架食两眼会出牛奶嘅人又叫做乜嘢啊 嗰啲叫做怪人啊。 用嚟抹甩污渍嗰啲嘢呢 嗰啲叫做汽油啊嘛。 啊开动汽车嘅机械呢 嗰、那个系引擎嚟㗎。 咁变身系咩 老师 做乜嘢呢？ 还钱！ 你哋唔好胡闹啊！ 所谓变身术呢，在潜入敌阵之前化妆成为释放人物，用假面具潜入敌阵，如果被敌人发现的话，就即刻取去面具逃走。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敌人会被佢呃到，而去追捕另一个人，本人就可以悠悠闲咁逃走啦。明白未啊？ 原来咁， 咁即系有人扮新丁啦。 哎呀，嗰、那个贼有锁匙，咪会偷咗啲钱咯、啊。 咁就弊啦， 掟出嚟，掟出嚟。 会有事嘅，嗰、个柜呢用两条锁匙同时插入去先就开得到， 即系类似核导弹发射装置咁样啊！ 系咁啊，个贼咧实会嚟偷埋另外一条锁匙噶， 好极啊！等我亲手捉住个贼啦！ 赞成，老师啊，你话好唔好啊？ 好啦，听住，对方咧精于化妆术。我哋唔知道到时佢会扮边一个噶。 段太郎啊，你有咩意见啊？ 我就认为最好咧就利用暗语。 讲得好啱啊！如果暗语太简单嘅话咧，好易俾敌人探听得到嘅。所以我准备咗两句好长嘅暗语。 哎呀！ 做咩啊？听清楚啊！嗱，我只系讲一次啫。好啦，你哋记唔记得？ 记得。 好啦，你哋出去外面分头戒备，见到可疑人物咧，就问佢哋暗语。 系。 系啦，山田老师啊，我哋入去入面准备下先啊。 真系蠢得教官啊！佢哋嘅暗语我已经喺度听到晒噶啦。 老师， 乱太郎有咩事啊？ 已经够钟换班噶啦， 辛苦晒。好啦，你讲暗语出嚟听下。 系。 月亮出嚟未？ 出咗嚟。 今日好嘛？ 非常好。 要做个好孩子， 唔好扭计， 温好啲书， 努力， 十全十美。 系。 哼，你仲想走？ 点解？唔系啊，老师， 讲大话。 啊，老师， 发得咩字啊？阿连大龙， 你究竟做过啲乜嘢啊？ 唔系啊，我真系假噶。 大龙，大龙，你做乜嘢啊？ 我俾人打晕咗啊！ 咁样佢真系假噶咯？ 哼，转步添， 揭咗我哋嘅真面目先得。佢咁嘅样啊，扮边个都得啦。 冇错啊，你睇下佢面懵懵咁啊，最容易改装扮第二个㗎啦。 老师啊，点解你哋会知道佢假扮㗎啊？ 因为佢一字不漏咁讲出晒啲暗语。 咩意思啊？ 暗语呢只係听过一次咁多，所以绝对冇可能记得晒㗎嘛，系咪啊？ 老师你咁讲都有㗎，好大侮辱啊。 冇晒自尊啊，我抗议啊，我抗议。 咁你讲嚟听下。 月亮出嚟未？ 我咗啦，便秘好翻晒啊！ 云吞面食完整多碗，8月15你就俾人打。 服咗你哋。 嗱、错咗咩？边度错啊？ 估唔到我个仔啊，输得咁差嘅。 细伯啊，你唔需要担心嘅。为咗喺放假期间令到学生提高学习能力咧，我印咗好多功课。准备派俾佢哋做啊！佢哋一定要做晒先翻得学。所有试题咧，我哋用尽心思炮制而成噶。做完之后啊，包保啲学生成绩突飞猛进啊！老实讲啊，为咗出呢啲题目啊，我3日3夜冇瞓觉。 老师啊，你睇下， 哇！多谢你啊！ 走啦！ Thank you. 嗰间就系隐术学校啦。 忍者并唔系战士，佢哋系黑暗中生存嘅人物嚟，唔可以轻易牺牲嘅。忍者呢，一定要力争生存，喺地狱咁嘅战场度啊，亦都系唔可以死嘅。就系因为咁样，今日为你哋安排个蒲伯前进训练。 蒲伯前进， 好似曱甴咁样，咁样咧就叫做蒲伯前进啦。 老师啊，咁我哋喺边度练习蒲伯前进啊？ 关于蒲伯前进训练咧，将会喺呢一个化为地狱嘅战场度练习啊！ 吓人咩？呢个点似地狱噶？净系笪草地嚟啫嘛！ 立下眼咧，呢个就好似一个毫无危险嘅大草原咁添。 好啦，等我发箭吓下班忍蛋先。 箭好低咁飞过嚟，喺啲箭下边咧，我哋蒲伯前进。记住啊，一定要尽量咧将个身贴地，然后慢慢向前进。 哎呀，简直揾条命嚟教飞啊！ 哎呀，好，对我嚟讲啊，好容易嘅啫。 点解啊？ 好拎饭团啊！以前咧，我曾经喺枪林弹雨嘅战场度卖过饭团嘅。 系喎。哎呀，你惊惊啊！ 新丁啊，你镇定啲啦，你将个头耷低啲啦。 嗯，哎呀，我谂个头咪耷得太低好啲啦。 点解啊？ 你睇啊， 耷低啲个头啊，尽量将个头耷低啲啊。 老师啊，你都将个头尽量耷低啲啦。 系啦，我知道啦。 咁多箭都有本事避开喎，阿老师即系老师呀、 啊！开门，开门啊！啊，冇人嘅， 医疗室啦，医疗室， 开门啊，开门！喂呀、啊，里面有冇人啊？ 有啊！啊！ 嘿，好啊！ 哎，今次轮到我啊，系咪啊？ 傻瓜，傻瓜。 咁样啊？ 校长啊，校长啊，大件事啊！你仲得闲同希希喺呢度玩嘅？ 啊，山田老师啊，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啊？ 有人嚟踢馆啊？ 咩话？有人嚟踢馆？ 系啊，武馆俾人踢馆咧，我就听得多啦。不过学校俾人嚟踢馆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到噶咋。 好啦，等佢知道下忍者点样嘅厉害。我哋继续玩过啊！ 喂，校长啊！要你狗猴啦！我派新入学嘅忍蛋做你嘅对手啦！ 忍蛋系咩嚟啊？ 忍蛋嘅意思咧，即系忍者学徒。 揾个忍蛋嚟同我交手，你哋太睇小我呢个花房木之家嘅剑客啦！ 我哋学校系专门教忍术嘅，所以咧，我哋就用忍者嘅方法嚟到交手啦，好嘛？ 唔好讲咁多啦，都系快脆啲开始啦！ 睇下乜鬼剑客啊！ 黑乱太郎啊，佢系咪新丁嘅亲戚嚟噶？ 嗯，我话忍蛋，今次嘅战斗咧系关乎到我哋忍术学校嘅名誉嘅，你哋要记住一点啊，堂堂正正，用尽全力，喺注重体育精神情况之下，奋勇去战斗。 系。 喂喂喂，究竟开始未啊？ 忍术学校一年级生乱太郎， 一年级生小丸啊， 我叫新丁啊， 我叫庄左卫门， 我叫冰太夫啊， 我叫伊佐啊， 我叫虎药啊， 我叫团藏啊， 我是女人班的思美啊， 思美咪多事啊。 喂喂喂，等阵先啊！你哋咁多个打我一个啊？ 冇错啊，呢一种咧系忍者嘅战术之一嚟噶嘛？ 嗱、啊，唔系啩？咪讲笑啦！哎呀！哎呀！暗算人大卑鄙啦！ 你仲系引发之一嚟啊！ 睇嚟敌人开始惊啦，上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认真犀利，认真犀利，认真犀利，认真 点啊？认真犀利，而家知道忍者嘅厉害未啊？ 你系边个？ 我你都唔识啊？吓，我就系呢度嘅校长啊！ 吓，我系校长啊！请你应承我，再一次认真真咁派一个人同我比试啦。 单对单， 如果一个对一个较量嘅话咧， 但系忍蛋佢哋唔得噶喎。 嗯，系啦，不如由你上啦， 都系由你去比较好啲。 老师啊，你上啦，佢好容易对付嘅咋。 讲得冇错啊，你个身着咗连环甲噶嘛。 啊，呢件啊，系普通针织衫。 哎呀， 忍者系唔会着沉重嘅连环甲嘅。因为咁样呢系会妨碍走读嘅敏捷性㗎嘛。 冇错啦，因为忍者呢唔系战士嚟，佢嘅重点呢系放喺逃走方面，所以忍者呢一般都唔会着连环甲嘅。 啊。喂，咪讲咁多无谓嘢啊，有冇人出嚟同我比试 㗎？好啦，咁就唯有叫户部老师出嚟帮手。 户部老师。 冇错，佢系一流嘅剑客。 唔客气啦， 户部老师，系老师啊，校长有事揾你啊。 嗯， 户部老师，你识静嘢，我唔会放过你噶。 嗯， 老师啊，既然系咁，不如等我帮你食晒佢啊。 唔该， 唔使。 校长，揾我有咩事啊？ 户部老师，我想你同呢位武士单对单较量下只。 系廉津阁嘅剑客花浮木之介啊！ 忍术学校剑术导师户部新左卫门。 咦，乱太郎同小丸呢？ 嚟，大家排好队，唔好争啊！大家排好队，千祈唔好打尖啊！ 千祈唔好争啊！ 系啊，我哋咧会有好多好多个位噶噃。 哎呀，户部老师堂堂正正咁同人比试，你哋居然喺度乘机赚钱！ 哎呀，食得好饱啊！ 新丁，乜咁迟噶？头先你做过啲咩嚟啊？ 啊，户部老师唔得闲食佢嗰份西餐，所以我咪底下谂帮佢食埋啲翻嚟啦。 系啊，咩话？点算啊？点算啊？今次弊啦，今次弊啦，今次弊啦，点算啊？ 咁大件事咁咩啊？ 哎呀，你咁都唔知，户部老师啊冇食饭嘅话咧，就会全身都冇晒力噶啦。 啊！ 好啦。 嗯。 服务老师危险啊！ 死啦！哎呀！哦！ 一粒四仔，一粒四仔，我哋都系星呀呀呀！ 精彩啊，真系好精彩！ 咩事？ 我做咩啊？ 边一个最叻？ 哎呀，点解我哋三个人要嚟呢度同校长打扫花园、啊？ 我谂咧，因为校长佢系呢间学校里边最叻嘅啩。 乜校长都系咁叻嘅咩？ 梗系啦，佢系学校最高级嘅人嚟、啊。哎呀！ 哎，唔该，搵人斟杯茶俾我啦。 系。 嘿，我嘅书法都写得唔错嘅。 校长啊，斟杯茶嚟啦。 啊，入嚟啦。 打搅晒呀。 嗯。喂，乱太罗，你嘿。 啊，对唔住呀。 快走啊！你快走啊！我要惩罚你啊！快走啊！快走啊！快走啊！走啊！ 系啊，有咁冇体力都有嘅，系啊，我 小远啊， 喂，小远啊，系接力噶， 快走啊！走啊！走啊！走啊！你 哎呀，好啦，一、二、三、四，哎呀， 乱太郎！ 哎呀，原来校长系咁犀利噶喎！校长啊， 做乜嘢啊？ 你又唔好喝啦， 喝啦。 咁我哋抽阵间先啊。 好啊。 校长啊，十分钟之后咧，我哋喺学校正门再开始过啊，好唔好啊？ 唔好，三十分钟后再嚟过啦。 呀，你冇咁大力啊，得唔得噶？ 对唔住啊，真系笑死人啊！那个校长啊，好心佢就自量下自己嘅体力啦。 佢咁冇用都有嘅，我佢一啲都唔叻啊！真 系啊，冇错啊。 既然佢唔叻，咁呢间学校究竟边个最叻啊？ 啊，系食堂嘅靓姑啊！ 你话嗰个女人啊？ 点啊？做乜嘢啊？ 我睇到晒， 你睇到啲乜嘢啊？ 我睇到一啲好核突又想呕嘅嘢啊！ 好忙好忙，哎呀好忙好忙，哎呀呀好忙好忙啊！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喂，点解你唔一早话俾我知道啊？ 因为呀，食剩嘢会罚一个礼拜冇饭食噶嘛。 咁靓姑自己碗汤又点啊？ 呢一排咧，我血压高咗好多啊，都系唔好食咁多咸嘢，趁住倒翻啲汤落个煲度。 哎呀， 山田老师咧？ 山田老师呀、啊？喂，忍者刀啊， 好嘢啊，我向往忍者刀先至做忍者㗎啫。 今日呢我就教你哋点样用呢把刀， 因为呢是刀嚟呀，所以你哋要特别小心。喂喂喂喂，把刀唔可以孭喺背脊度噶。 我 如果把刀孭喺背脊嘅话咧，睇到啦，想捐入去狭窄嘅地方都唔得啊！打滚嘅时候咧，仲会阻住晒添。 系，明白啦。 把忍者刀咧，放喺腰度嘅话咧，活动范围啊，就可以前后咁摆动啊。仲有啊，喺爬墙嗰阵时咧，可以用佢嚟做踏脚石添。 做踏脚石， 将把刀放喺墙边，然后踩住佢，借力一跳，咁啊跳咗上去啦！嘿， 哇！ 小月，你嚟试下。 系。 啱晒啦。 老师啊，咁而家我点样去攞翻下面嗰把刀啊？ 进财啊！有刀绳㗎嘛，将刀绳啊慢慢拉把刀上嚟咪得囉，忍者刀嘅刀绳所以咁长就係咁嘅缘故啦。 哦， 好啦，轮到新的你试下。 係。 好啦，我嚟囉。 真的老猫先收啊，咁都有嘅。 系咁啊，护部老师咧，佢都几叻啊，又识得打剑坏味啊。护部老师， 护部老师啊。你冇事啊嘛， 失败啊，佢真系失败啊，老师好论尽啦，睇住个玻璃都避唔开咯， 剩翻土井老师喺度咋。 所以话啫，火攻咧系一种好有效嘅克敌方法嚟嘅，原则上咧都会选择喺敌方阵地里面放火嘅，但系条件许可嘅话咧，即使外面放火啊，嗯。 你都瞓得几冧啊。 嗯。 跟住落嚟呢，我打算同大家讲下火箭嘅。呢一支就係火箭啊。 火烧着啲花系乜嘢嚟呀？ 系火花。火煲住啲热水呢？ 火滚呀。嘿嘿嘿嘿嘿嘿。啊，你鱼死咗呢。 向你 啊，日本有船， 迟早完，宝就买雪地呢， 雪藏大行第二嘅仔女 之子啊， 咁明显咩啊， 险打啊。 好啦，为咗更清楚啲火箭呢，我哋出去花园路。 係 就係咁啦，前面呢就放爆炸用嘅炸药，后面呢放推进用嘅炸药，然后呢就点火。 哇，我想试下。 老师啊，我都想试下。 哦，俾你掂啲火药仲得了嘅，用乜嘢搞出个大头发噶？唉，唔好啦。 老师啊，竟然唔系要做小女职翻嚟噶。 好啦，乱太郎就俾你试下啦。 好嘢，不过我真系唔明白你哋点解要嚟咁远睇啊？ 我哋得噶啦，你点火啦？ 冇错啦。 系咁啊，我点火啦？ 土井老师啊，嗰支火箭系咪会一直咁飞噶？ 应该系。 咁点解嗰支火箭猛咁追住乱太郎嘅？ 唔知啊，直头好似系有道导弹咁。 咁 讲开又讲啦，真系估唔到啊，乱太郎又会跑得咁快嘅。 哼，同佢计时啦。 太阳、 啊，哇，系犀利啊！一百公尺即系用咗十秒钟呀。 系啊，今次点算好咧？系啊，救命啊！ 犀利啊，连呢幅墙都爬到 啊！土井老师啊，继续咁样落去嘅，乱太郎嘅命运会点样啊？ 会点啊？好快咧，推进用嘅火药就会耗尽。 跟住咧， 爆炸用嘅火药咧就会发生爆炸。乱太郎，你都算短命啦。你冇事啊嘛，嘻嘻。 我都认为是啊。 哎呀，原来我哋隐术学校里面最叻嘅叻就是神丸嘻嘻喎。 真在。 喂呀，哈哈哟，系边个啊？吓，边个喺操场搞啲咁嘅嘢啊？可恶啊！咁简直当我冇到嘅啫，岂有此理了啊！